因为道清楚还有成就之，如果道不清楚没有成就之。那我这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讲一些道理，怎么我们可以用南传佛教的活的很好的保留的分别智慧的传统来加深我们的唯识的了解。因为虚伪唯识的修行的过程，玄关的过程，现在已经几乎没有转导，只有沙玛达的部分比较清楚。所以学南传佛教肯定能够对我们给知识，那今天我就要讲这个部分。上次我也有说明，第一步沙玛达哪里？沙玛达。南传佛教所讲的什么的过程，跟唯识所讲的什么的过程，哪里又不一样？上次我们有讲过。因为在汉传佛教，虽然一切是谛论，大部分就是讲阿含经，阿含经靠阿含经的了解，还是这个阿含经的了解有那个阿拉耶的所依，阿拉耶只有。其实只有大乘佛教将阿拉耶为王道，解脱的王道，就是解脱的最高的最唯识的境界。南传佛教有分心，不过有分心在玄关的过程，没有像阿拉耶那么重要的地位。其实了解唯识，就是了解有为法，了解有为法就是了解阿拉耶。修有为法，修分别智慧，就是修唯识。修无为法， 用无为法的了解，就是修忍辱。虚伪为师的修行的过程，就是先用为师，用有为法的分析了解，再渐渐超越这个境界，修忍辱。这是虚伪为师所讲的相关的过程。相关的过程要从有为法开始。有为法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从唯识的角度来看，这个叫做是宿敌。依照佛法生一地要从是宿敌入，那我们有说明唯识的得失，虽然唯识是也是用世间法，好像阿那巴念、不净观、自性观修沙玛达，不过在唯识的结果，依照唯识的了解，也可以从直接从忍辱，忍辱的了解，忍辱的经验，忍辱的思维，入沙玛达。这是唯识的德数，跟南传佛教不一样。南传阿毗达摩，我想我有提到，修沙玛达，连八支神道的那个真定叫做八种等值，就是四界无四界定，四界无四界定。都是世间法，要超越世间法才能够成涅槃。现在菩萨道的德数是我们修行人能够修知的过程，靠忍辱。那我想我有说明，比方说一切是敌人，是

不能够分开的，不过你只能够注意一个分子，你不能够注意两个分子在一起。那现在南传佛教依照这个道理，就是说明我们能够看现在的颜色还是现在的地界，因为事发的无常比明发的无常是十六倍慢，嗯，所以你注意，比方说地界还是颜色，那先那个有分心的流要断，嗯，在你能够专注完所缘，对不对？啊，所缘先出现在哪里？在净思，嗯，它反映在净思，然后心它就接受它，监察它，嗯，决定它是什么所缘，然后出现初心心，那最后心回到有分心，嗯，修行人可以用自己的身体体会这个过程。现在唯识的分析不一样，不过唯识也是讲心的过程，有着意有心的过程，同样的道理。所以有着意，心有方向。现在为师还是靠菩萨道，菩萨道是靠真如空的道理，对不对？那了解阿赖耶就是往道来了解真如，了解真如就是解脱，了解真如就是了解什么，就是有两个一定要思，这样思维真如有两个方面，有不颠倒真如，也有无为真如。佛教是说明无明为颠倒，

那怎么南传佛教的内观的国称，靠阿毗达摩内观的国称，可以帮我们蛮了解阿拉耶的道理。那北传佛教的论点是给很多不同样的理由，为什么一定阿拉耶是真的经验。重要除了那个受相深密经的纪念，就是接生跟出跟接生的过程，我们最后离开这个身体的心叫做出心，出地第一心的存在的心叫接生心，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我们不一定需要深通，如果有深通，当然可以看更详细，不过不一定需要神通来体会我们的过去的生命的明法跟思法。我们可以用内观。如果我们有彻底的了解现在的思法跟明法的经验，我们就可以是为过去的经验了解他的思法跟命法。这样一直领导我们的心往越来越远的过去，一直到过去的生命，一直到现在的生命的接生心，就是注意第一心，到过去的生命的注意后心。那这个阶段你也为什么不能够分析，也可以分析，也可以看，虽然我们只能够看靠一识，第六识，依照唯识，我们知道第六识的境界就是音相，音相是假的，不过唯识是分别三种境界，心经佛心的心，知经品质的知，然后度音，音相的音，单独的度，读音经。

融化在一起，对不对？嗯。那我们禅修的时候，我们入三昧的时候，还会知道有声音，还会知道有声地吗？会不会？嗯，坐禅还会知道有声地有感觉吗？会知道，如果过大所缘，所有的所缘都是心的所缘，对不对？嗯，那没有问题，一定可以。深入阿那巴那，同时感到。先地动，嗯，有没有做这种经验？嗯，那依照为师新的过程从哪里开始？从为师教他衰而心，嗯，衰而心，衰，什么是衰？下面有舍，上面有一个。像绿哈那个，嗯，衰二，嗯，衰二的意思是很快，对不对？速度很快。依照为师的了解，那个衰二心，这也能够一刹那而已。不能够有两个刹那、三个刹那。那衰而心出现以后。出现什么心？为师叫他寻求，嗯，寻求心。寻求的意思就是找，嗯，寻思的寻，嗯，求就是找，嗯，就找找。心趣，我的口音不好。心趣就是骄傲的意思，嗯。 心照。心照境界还不需要什么名称，不需要什么依照规矩的说明，依照唯识的说明，心还不需要什么名称，不需要问，不需要名句声来求来教。依照佛教熏思是语言的根本，因为有熏思才会有明即文，不过熏思不一定需要明，在禅定里面也会有，在内观Kshana Kshana 定，还是在瑜伽禅定，还是在第一禅，会有熏，会有思，不过没有什么名句跟文，对不对？所以来求所愿，来熏思所愿，我们不一定需要愿，不过来决定所愿，我们需要愿。你决定所愿靠愿，你在会有清净的心还是不清净的心？有清净的心，不清净的心，才会有等流。那内观的过程，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靠闻所成跟思所成的智慧。闻所成跟思所成的智慧也决定我们的缘起的分析，缘起的了解。如果你这样思维，那缘起就是什么？缘起就是发诸，有发诸才会有涅槃还是真如，没有发诸那就没有涅槃，没有真如。发诸就是缘起，现在缘起的了解，是靠我们的闻思跟修所成智慧。所以佛教里面有靠业的缘起，有靠阿拉耶的缘起，有靠如来藏的缘起，都有靠法界的缘起，不同样的缘起的了解，都是靠不同样的什么的司法、民法的了解。